Thank you.

Thank you.

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王雪演奏的一组古筝曲，曲目有《秦桑曲》《幸福水》《闹元宵》《雪山春晓》《东海渔歌》《大渡歌》等。曲目有《秦桑曲》《幸福水》《闹元宵》《雪山春晓》《东海渔歌》《大渡歌》等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